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0集，出口恶气。那边又顿了一下，然后悠悠地开口： 哦，意外地拿了史上第一个满分300。 陈温如整个人没有反应过来，陈老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陈温如，把茶杯往桌子上一磕，他沉声询问： 考过没？ 陈温如的表情不像是喜意，像是有些惊愕。陈老爷子眸色敛下，声音沉沉： 没过。 他不由皱眉，拿出手机要给周山打电话。陈温如挂断了电话，他伸手按住了陈老爷子要拨通周山电话的手，睫毛颤了颤，悠悠地开口道： 冉冉过了。 紧紧绷着的心瞬间松了下来。陈老爷子瞥陈温如一眼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平复了心情，他稍稍抬了一下下巴： 你这个表情吓到我了，我就说冉冉怎么可能不过，教导过你多少次，作为程家大小姐在外体态要绷着。 程温如素来维持着得体表情的脸确实绷不住了。 不是。 他摇头，唇抿了抿，用一种看变态的目光看向秦闪，也不管陈老爷子，语气几乎破音： 你告诉我，实验室考核那种变态题目，你是怎么考到300分的？ 他说完，陈老爷子一口茶没喝完，差点呛到自己。陈温如悠悠地看了陈老爷子一眼： 爸，体态。 实验室考核的题目陈温如是考过的，他虽然是医学系的，但几大研究院的题目难度系数都是一样的。陈温如记得当年自己考了168分，71的排名，连笔试都没过。他这才知道自己不靠家族确实进不去研究院，同时也知道这难度系数考到270分以上的都是神人。秦闪这300分的骚操作，秦闪还在玩游戏，这一关没有过。不过陈温如问他，他就抬头想了想，认真地回道：就认真地去考。陈温如无语了，他看着秦闪，试图从秦闪脸上找出开玩笑的意思：大姐，难道您考试的时候还有不认真的时候？他如果问了程木，程木一定会把秦冉在云城考试的骚操作说给他听的。现在的程温如只是觉得跟秦冉一起待久了，他可能会误会自己是个傻子。秦冉明天还有个物理实验，程老爷子跟程温如都催他赶紧上去洗澡休息。等秦冉上楼了，陈温如才松了口气： 冉冉的实验准备得怎么样了？ 大冷天的，陈老爷子让程木给他倒了一杯凉茶，一口喝下，才看向散漫地靠着椅背的程俊。程俊按灭手机，修长的手指陷在了枕头里，闻言抬了抬眸： 应该还行吧。 那就是能进。 程老爷子对程俊是比较信任的，得到了秦冉考核通过的消息，程老爷子二人也没有多待。程老爷子拿好放在架子上的黑色羊绒围巾，刚挂到脖子上，忽然想起来程俊上次问过他的话： 你上次问我心脏好不好，是因为这个？ 若是这个，他能理解，确实有被惊到。当初在云城看到秦冉高考成绩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这个感觉呀。手里的手机又亮了一下，程俊瞥了一眼， 还是清零，他随手解锁，把程老爷子送了出去，语气不紧不慢地说道： 当然不是。 不是？ 程老爷子看了程俊一眼，想不通还有什么能让他心脏不好的。再问程俊就不说了，就靠着门目送程老爷子出去。等两人上了电梯，程俊才往回走，打开秦玲的对话消息： 我姐考完了。 秦玲回到京城后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，就比秦冉闲，所以没有打扰秦冉，通过程俊询问秦冉的情况。程俊一边往楼上走，一边慢吞吞地回道： 考完了一门，明天还要一场。 云锦小区，秦玲收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了坐在身边的秦汉秋： 姐姐考得很好。 秦管家坐在另一边，正在跟阿海说工程的事儿。对于秦玲说的关于秦冉的考试，他就没有多问。秦汉秋点点头，漆黑的眼睛挺亮的。 哦，秦管家今天给了我一张银行卡，说是我这么多年的分成，我明天去商场给你姐买礼物。 说到这儿，他想起来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给秦宇买东西。秦汉秋有些难受，秦管家给他卡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想买，只想到了秦冉。 嗯， 秦玲打开电脑继续玩游戏。 姐姐应该会很喜欢。 秦汉秋想到这儿，就拿着手机上网百度女生喜欢些什么礼物。第二天物理实验室做实验，昨天程老爷子跟程温如不知道秦冉是考物理实验室，今天知道了，连程温如都暂放了公司的事儿，一早就过来跟程俊一起送秦冉去物理实验室。程俊通过后视镜看了坐在后座的两人一眼，十分冷淡地踩了油门朝物理实验室的方向开过去。比起昨天，秦冉今天的送考场面要轰动一些。程温如跟程老爷子一左一右地围着秦冉嘘寒问暖，程俊双手环胸垂着眼眸，冷冷淡淡地跟在两人身后，一只手上还拿着个保温杯。等秦冉要进去的时候，他才往前走了一步，把杯子递给他，低浅的声音氤氲着一股慵懒的温柔： 好好考。 身后程温如看着秦冉进去了，才拢了拢大衣，脊背挺得很直。 实验好像是分等级的吧？ 他当初没有进到实验，但也知道考核的流程。 嗯，六个分位。 程俊看着秦冉的背影消失才收回目光，拿着车钥匙也没有往回走，而是漫不经心地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。程温如侧身看着他： 嗯，你是不是要进去等结果？ 程俊眉眼低垂，漫不经心地笑着： 是啊。 物理实验室有门禁，但这些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事儿。实验依旧在物理实验室内部，但今天不在一楼，而是在地下一层。秦冉坐电梯下来，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唰，站在地下一层的教授、工作人员、学生全都不由自主地朝他这个方向看过来。今天的人比昨天少一半，49个人全都到场，48个男生一个女生，只差了秦冉一个人。所有人都知道最后来的那个人就是昨晚拿了第一的秦冉。大厅里的人分了两个阵营，京大 A 大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也有一些散户都是其他学校的学生，不属于京大 A 大任何一脉，只是以后进了实验室，这些散落的学生都会被四大家族或者两大院校同化。无论是哪个院校，此时都看着秦冉小声议论着。秦冉 扯了扯米色的围巾，遮住精致雪白的下颌，目光一扫，直接在人群中找出来江院长跟京大的一行人，朝他们那边走过去。江院长跟京大的一行学长们都在等秦冉，看到他立马朝他招手，一阵不小的骚动。对面 A 大一行人，徐婉晨看向秦冉这边，眸色严谨，问道： 就是他？ 葛院长颔首。身后 A 大的学生忍不住开口道： 今天的实验才是重点吧，他们都在激动什么？ 这人一开口，其他人纷纷点头。昨天被秦冉拿了第一名， A 大一行老生都觉得无比丢脸，若是秦冉像宋绿婷一样接受过培训，他们还能稍微接受一点，可秦冉偏偏没有。 A 大一行人包括徐婉晨都下定决心，今天的实验要好好做，拿出自己100%的战斗力，出了昨天的那口气。相比较 A 大，江院长等人这一次没有以往那么大的功利心了。如同江院长跟周颖所想，秦冉这一次只要能过了实验，能被实验室选中，就是他们最大的期盼了。至于超过 A 大拿实验总分第一，给京大争取资源这件事，江院长想都没想，因为太难了。8点整，实验开始，50名学生分散着进入一个个的走廊。江院长看着秦冉的背影，问道： 周博士，你们说秦冉应该能做出来 CG 实验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